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4.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 第四讲。 我们在讲天国是动态的，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呢作者有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的，有些的经文呢表达天国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一个状态，是一个静态的，是有静态那方面。现在呢回到他主要的论点，这个静态不表示说完全是静态，天国也是动态的。第二十七页， This does not de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ohn and Jesus is first of all a process of a dynamic character。 前面我们讲这个事实，就是天国是一个体制，一个秩序 order， 一个状态，并不排除一件事，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呢，首先是一个动态的大有能力的一个的过程。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it cannot for a moment be thought of apart from the divine power manifested by it in redemption and judgment. 首先为什么天国主要的意思是动态的呢？因为你不能不想到上帝的大能，就是在救赎的大能，在审判的大能，在天国中所彰显的救赎审判的神的大能你不能不想到这些。当你想到天国的时候就是天国呢必须让我们联想到上帝救赎和审判的大能的，这些都是在天国里彰显的。 Secondly, 第二， Because in John's and Jesus' preaching, 因为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讲道里呢， The coming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kingdom are put in the foreground and not the state of things at the time of fulfillment. 在他们的讲道里呢，天国的来到，天国的突破介入是最显著的，而不是说当应验的时候那个状态是如何重点是在来到介入 coming and breakthrough. This tremendous dynamic of the divine coming, 这个上帝的来到，这个伟大的动力， which sets the world of the angels in motions, 是发动了灵界的天使们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二章， fills the devil's empire with alarm, 让魔鬼的国度惊恐的，马太四章三节起，马可一章二十四，马太十二章二十九， yes, even causes Satan to fall from heaven, 是的，甚至乎导致撒旦从天堕落，路加十章十八节，permeates and transmits itself in everything and in all who are touched by it. 这个的国度，上帝的来到是渗透他所接触的一切，也传递到他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的人跟一切的事。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great drama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d.天国的来到是什么呢？因为天国的来到就是末世的历史，就是历史最后一段的历史，这个的伟大的戏剧性的事的初段 initial stage 第一段。我再讲哦，天国的来到就是末日的第一段。It throws man and the world into a crisis. 天国使人和世界被扔进一个危机状态。 It is this fact, 就是因为这个事实， which lends such an insistent and almost ominous power to the call. 就这个事实导致天国的呼召是多么的有坚持性，甚至乎有征兆性的能力的。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天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Especially the Baptist preaching gives expression to it in such an unmistakable way. 特别是四使徒约翰的讲道呢，就表达出毫无疑问的表达出这种的大能。 The axe is laid at the root of the trees.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his fan is in his hand. Matthew chapter 3, verses 10 to 12.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第十二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他手里拿着胚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That is why Jesus is able to say that he has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on earth, but a sword.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能够说，他来并不是在地上把太平带来，那是要来动刀兵的。他把刀剑带来，马太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He even says that he has come to send fire on the earth. Luke chapter 12:49 and following. 甚至乎耶稣说他来是要把火带到地上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起，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了，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等等。 In all this, and at the back of it, is always a thought tha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will be full of energy and power. 在这一切和在一切的经文的背后，就是这个思想，天国的来临是充满着动力和能力的。 It confronts man with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all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will rule his whole existence. 天国要人严肃的面对，他必须要做一些最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要影响到他整个的生命的。 Its coming should rouse everybody from their false rest and complacency. 天国的来到就要唤醒所有的人从他们这种假的安息和自以为满足这种情况，要使他们醒过来的，动态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的第六段，第六段 Messianic， 天国是弥赛亚的，弥赛亚的国度。 The Old Testament tradition of the coming manifestation of God as King and that of the Jews in Jesus' days prov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dea of the coming of God and that of a future personality which in a general way may be indicated as the Messiah. 旧约讲到上帝要来彰显他自己是王，这个的传统，旧约这个期待。另外就是耶稣时期的犹太人犹太教的期待，不论是旧约的或者犹太教的期待呢，证明了神的国的来到这个概念和将又有一个人一般称为是弥赛亚的来到，神的国的来到，那位被称为弥赛亚的来到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No doubt he is announced and described in all kinds of ways. 毫无疑问的是这位弥赛亚呢是用各种的方法被描述，用各种的方法被宣告的。 And only rarely explicitly called by the name Messiah. 很少是直接的被称为弥赛亚的。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是指被膏者。希腊文就是基督，基督弥赛亚是同一个字。 Nevertheles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Messiah may be said to be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associations evok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虽然是如此，虽然不常被称为弥赛亚， 我们可以说弥赛亚将要来，这个的期待，这个的盼望，可以说是一想到天国的概念的时候所引起的最重要的联想。一想到天国就想到弥赛亚要来。 As soon as we have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the New Testament， 当我们一从旧约跟犹太教进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呢， This thought is confirmed， 我们就再一次的证明这个的思想。 For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因为路加如何介绍他的福音啊，怎么开始他对福音的记录的时候呢？ Contains a thought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in the form of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essiah King. Luke 1:32-33, the angel's message to Mary. 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神的国和以色列的被恢复、被复国。讲到这些的时候呢，都是透过宣告弥赛亚君王要来，弥赛亚君王或者基督君王。参考天使对玛利亚所讲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2-33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宗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所以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的。 Also Mary's hymn points to the divine grace shown to her of the privilege of being the Messiah's mother as evidence of God's pity on his people. That's the thought of the kingdom of God, Luke 1:50 and following. 同样的，玛利亚所唱出的诗歌就指出上帝向他施行的恩典，就是作为弥赛亚的母亲这个特权，是证明了上帝怜悯他的子民。这个就是上帝之国的概念。路加福音第一章50节开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走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充满着这种神要来做王施展公义的概念。And Zacharias also praises the Lord who has visited and redeemed his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be saved from their enemies, the kingdom of God, by raising up a horn of salvation for them in the house of David. That's the Messiah. Luke 1:68 following. 撒加利亚所唱的诗歌呢，也是在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眷顾他来到他的子民中间，救赎了他的子民，好叫他们从他们的敌人中被拯救出来。这个就是上帝之国的概念啊！透过上帝兴起一个救恩的脚，在大卫的家里面为他们兴起救恩的脚，就是大能的救主。这个就是弥赛亚的概念。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开始，请注意哦，上帝眷顾救赎他的子民，被拯救脱离敌人，这个是上帝的国的概念。在大卫的家里兴起救恩的脚，是弥赛亚的概念。路加福音第68节开始，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啊，英文是 visit， 眷顾来到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些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兰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The thoughts of Messiah and that of the kingdom are merged here. 弥赛亚这个概念和国度神要来做王这个概念在这里是融在一起的。Also, the angel's announcement of Christ's birth in the city of David and the angel's song, Luke 2:9-14, are clearly determined by this context. 同样的，天使们宣告在大卫的城中基督降生，还有天使们所唱的诗歌，路加2:9-14，都是由这个国度和弥赛亚这两个的概念组织起来这个架构所决定的，他们都是按照弥赛亚和国度这两个期待来宣告基督的降生的。路加福音2:9，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他们是牧羊人啊，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弥赛亚。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It is true, the angel's hymn does not mentio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explicitly. 没有错，天使们所唱的诗歌呢，没有明文的提到上帝的国的来到。But the proclamation of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doxa. 但是当天使们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and that of the eschatological peace on earth, 同时也宣告地上有平安， are nothing but a summary of the future bliss that will be realized in and by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是什么呢？就恰恰就是当天国来的时候，在天国里借着天国所实现的将来的荣美，将来的幸福的一个总结，荣耀归神，地上有平安。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我们需要注意到 In all these utterances, both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essiah have assumed a national form in many respects. 在这些的话里呢，很多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天国和弥赛亚的宣讲是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关的， assumed a national form， 带着一种国家性的色彩的。 Messiah's kingly reign over the house of Jacob, however, will be eternal. His kingdom will never end. 虽然是对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所讲的，但是呢弥赛亚作为王，他的王位统治雅各的家的王位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永不穷尽。 He will be begotten by the Holy Spirit， 他是由圣灵所生的。 Luke 1:33-35， 路加福音1:33-35，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All these traits， 所有这些的特点， and also the events of the Christmas night， 这一切的特点加上圣诞夜那晚所发生的事，are indications of the supernatural character of the Messiah and of its kingship， 都指出弥赛亚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弥赛亚，他的国度他的王权是一个超自然的国度和王权。 John the Baptist's preaching confirms this coincide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essiah， 施洗约翰所讲的道呢就再次的证明上帝的国和弥赛亚的两个概念是同时出现的。 For John announce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y pointing to the person of him whom he describes as he that cometh after me, who is mightier than I, whose shoes I am not worthy to bear. 因为施洗约翰呢，是透过指向那位将要来的那一位，比我大，我不配解他的鞋带，那个人。施洗约翰是透过指向这个人来宣告天国的来临的。In itself, this announcement of him that cometh after me is rather vague. 那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这个宣告本身是很含糊的。Also, later, John speaks of the coming one. 后来，施洗约翰也讲到将要来的那一位。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三节，路加第七章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但是这个是施洗约翰指弥赛亚的说法。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们，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是的，是原来是这样指耶稣的，那将要来的那位。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John had clearly spoken of Messiah before so that he could suffice with the general indication. Now 有人这样提议说，约翰以前已经讲过弥赛亚，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只需要很一般性的提一提啊，那将要来那位就足够了。 In our opinion, this is much to be doubted. 我们的观点是，我怀疑是这样子。 This vague indication, 这个的含糊的指示呢， will much rather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characteristic of John's messianic preaching and expectation. 这个含糊的说法呢，就是施洗约翰宣讲到弥赛亚和等候弥赛亚的一个典型的讲法。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ernatural and divine character of the person and work of him that cometh. 这样的含糊的说法呢，是符合那将要来那位的超自然的本性和他的神性，还有这位将要来的他的工作都是符合的。 Who and what he is so exalted and mysterious. 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要来的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呢，是那么的崇高，那么的奥秘， that it is only possible to speak of his person in a general way. 所以只能够用很含糊的一般性的方法来指他自己，来说到他。 It may not for a moment be doubted that John saw Messiah in him. 我们不可以怀疑，当施洗约翰看到将来那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弥赛亚啊。所以弥赛亚在施洗约翰的话里面呢，是指那将要来的那位，将要来的那位就是在讲弥赛亚啊。这里呢，我们目前讲到弥赛亚的来到跟天国的来到是差不多同一件事，是同一个时候。